刚才是杜近芳演唱的《柳荫记》，最后请听她演唱的《桃花扇》。 要钱啊，才吃饱。 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